像春风轻轻飞，但是你却让我醉，只不过清水一杯。有谁能让我喝醉，忍不住掉眼泪，但是你却让我醉，我心中的珍贵。谁说你长得不是很美，除了你我不再爱谁。等头发白了淋着余晖，那天该有多明媚。谁说你长 为什么生我依然孤独等候？ 前。